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二环东向西全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车多，北三环蓟门桥到太阳宫桥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家族和一群和二群的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红包了吗？准备发位置了吗？盒子刚刚刷新了一下哈，最新发来信息，正在清河收费站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在那儿上班还是刚好途经呢？小呆猪呢是在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收听，最好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发信息哈。还有谢谢是在这是哪儿啊？这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哈，哪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呢？不告诉你。还有李刚是在昌平收听，还有在房山收听的板城烧锅酒，在丰台区收听的马尾辫，还有在东直门收听的田大腕，还有在白云观收听的老杨头。哎，咱俩擦肩而过哈，我刚从白云观过来。好了，2019年的新片花正在征集当中。如果你这个还记得我们在2018年呢做的这个大家都来问候汽车音乐会的那个片花呢，就可以像雨香一样，赶紧把你的语音发过来了。昨天要感谢雨香哈，第一个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人，发来了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口号，还有祝福的话语，将把你们的声音呢录在我们2019年的新片花当中。谢谢你们的支持。再来回顾一下2018年都有哪些热心的听众朋友来支持我们的片花了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这样的声音陆陆续续播放了一年，相信你们都已经比我更有名了，大家都已经记住了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好，根根哈，那雨香啊，我是抽烟喝酒烫头啊，抽烟喝酒烫头，你的名字最好改一下哈，你叫戒烟戒酒烫头，怎么样？这样更好，是不是？好了，在2019年，我们继续来征集大家对于汽车音乐会的这样的这个问候的片花哈。如果你们这个想说什么，把你们想说的话呢直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新朋友可以先在我们的官微发二维码，我扫你加你为好友，把你的语音发给我就行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今天是2018年12月21号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给大家提个小醒哈，如果霜呢盖住了挡风玻璃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特别是挡风玻璃的关系呢，关系到驾驶员的视线哈，这可不能轻视哈。 如果是前挡风玻璃有双气，那么打开冷气就可以了，冷气，然后把冷气朝向前挡风玻璃。但如果是后面挡风玻璃有了双气，就不要开冷风了，这时候打开的是加热器，记住了吗？前挡风玻璃开冷气，后挡风玻璃开热气。好了，官微，欢迎你继续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想说的话直接私信给我。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Dagny More More More。 第九名，刘力扬 Set You Free。I'm running on the streets, running in the rain,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balance my love and my dreams。第八名，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不知我心中。 第七名，李玖哲只牵你的手。第六名，许巍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我的车厢当中反复循环的这首歌曲，喜欢吗？来自挪威的流行女歌手 Dagny 的这首 More More More。 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幸福多么的音乐世家，虽说 Dagny 的血液当中有浓郁的音乐成分，但是其实开始并不想成为歌手，开始呢是这个参加摇滚乐队哈，各种创作，然后觉得哎，音乐其实就是自己的方向，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样的活力，跟上汽车音乐会的节奏。

只牵你的手，来自李玖哲。很多人认为李玖哲是一位反差很大的歌手，无论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是南辕北辙的。得了金曲奖之后，才确立了他抒情 R&B 的定位，凭借细腻带点沙哑的声线，也累积出了一堆忠实的粉丝。上周第六名的歌曲，本周降到了第七位，没关系啊，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等待。 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这是一首对于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歌曲当中所表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呢，好像又恢复了早期的乐队模式，但是又多了一份从容的气度。这首歌曲上周第十三名，本周上升七位，第六位，许巍《曾经的你》。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揭晓本周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汽车音乐会稍后回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七点到九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说起成龙，大多数人会想到他的功夫和电影，可是他还有歌手这一重身份。昨天，成龙正式推出自己的最新专辑《我还是成龙》。专辑《我还是成龙》共包含了9首歌曲，讲述的都是成龙身边发生的故事。这是他在时隔16年之后重返歌坛，将自己的人生情感故事融入歌曲中，并透露以后可能不会再出唱片了。作为歌手的成龙曾经推出过数十张专辑，但是这张《我还是成龙》是他时隔16年后的重归之作。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格外用心，一张唱片用了4年的时间制作。继续来看，潘玮柏20号在台北出席创始者台北小巨蛋演唱会记者会，除了宣布将于明年3月9号唱回台北小巨蛋，更是语出惊人，突然宣布希望将退居幕后，笑说搞不好明年就突然公开宣布我走了，还表示不介意去幕后，音乐不一定要在幕前。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人气歌手组合柚子12月19号参加网络电视的直播节目，宣布2019年春季将举行历史上第一个弹唱巨蛋巡演。之前他们提前预告让粉丝很担忧，内容公开后粉丝褒贬不一，大家称不是暂停活动就安心了。另外 Orinco 日前公布了第51届 Orinco 年度排行榜2018的结果，在年度销量部门，人气偶像组合乃木坂46音乐 Soft 总销售额103.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3亿元，排行榜冠军安室奈美惠的音乐年销售额也超过了100亿日元。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四环望河桥到宝福寺桥东向西车多，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顾家庄桥到五元桥西向东，仰山桥到建亭桥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Charlie Puth How Long。 4名朴树 Baby Does It Any。 今天夕阳西下了，照人流向鲜花。 3名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 2名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 1名王菲矜持。 你是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的 Chili Poos， 这次联手了美国嘻哈歌手 Fridge， 共同带来这首 How Long， 经过了 Mix 版本哈，上周第十名，本周直接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 ，Chili Poos How Long， 跟上我们的节奏吧 ，One Two One Two One。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科学对岸，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啊，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街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

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ere's a fire that burns inside. It's an instinct that never lies. The target's tattooed between our eyes. 要不要这么吓人呢？要不要这么震撼？刚刚这首歌曲呢，在平缓当中突然爆发，有没有吓到你？这很特别的电音哈，一下子就抓耳，让你也记住了这首歌。这段电音呢是来自德国的制作人 Dead 带来的这首 Ignite 点燃。哎，还真的是挺像这首歌曲的歌名的哈，突然就被点燃的感觉，有没有？Dead 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奇才，他的音乐曲风呢以电气好事还有前卫好事为主，曾经获得过第56届 Grammy 最佳舞曲录制大奖。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童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新朋友欢迎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欢迎你呢来为我们2019年汽车音乐会的新片花来集思广益了。更欢迎你通过语音的方式来问候，比如说汽车音乐会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对汽车音乐会的一句话来表白一下。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1:58，可能58秒。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我们的官微这边又发来了很多漂亮的图片哈，让我们感觉到最美好的时光就在路上。好了，还有沙漠燕子微信号发过来了，最好是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扫你加你为好友哈。然后呢，希望大家呢也为我们2019年的汽车音乐会出一份力哈。那怎么出力呢？就是可以加好友之后，你发一段语音给我，对我们汽车音乐会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赞扬的话哈，不是批评的话哈，一句话来表达一下你对汽车音乐会的感受。然后我们收音做成片花，就像我们2018年一直在放的那个群声，这个听众的群声的片花一样。以香呢已经是第一人了，刚才李好。都也发来了信息，收到，谢谢你们对于汽车音乐会的支持，我们将一起走进2019年。待会儿加燕子哈，别着急。好了，家族群当中各位老朋友也欢迎你们赶快来这个发语音给我哈，私信给我，发语音给我一句话，然后我们做成2019年全新的片花，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电动汽车。好啦，那今天呢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很好听，是来自叶蓓啊，突然念起来觉得好别扭，以前都叫他叶蓓的哈，叶蓓的双鱼，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你看还有呢，

主办方从20个音乐、文化、科技领域项目以及音乐产业五年来累积的100多个音乐项目中筛选出了20多个优质的音乐项目，并邀请了上百家投资机构搭建起一个全方位投融资服务的交流交易平台。继续来看2018中国品牌旅游景区评选系列活动在今年5月正式启动，通过网友投票、组委会专家评审、旅游大数据综合指标来评选中国品牌旅游景区榜单。在公布的20家景区当中，位于北京的有5家，分别是故宫博物院、颐和园、首都博物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北京汽车博物馆。2018年被视为文旅融合的元年，在这次评选当中，博物馆景区就占有3席，也可以反映出文化元素在旅游业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最后再来看12月20号，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发起的汉语盘点2018在北京揭晓。奋斗的奋，改革开放40年当选年度国内字词，退后的退，贸易摩擦当选年度国际字词。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13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和世界。这次活动还揭晓了年度新词语、流行语、网络用语。有关专家分析，这些新词语记录了时代变迁的脚步，也反映了社会发展变化的热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One horse open sleigh, ov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Brand new slider. 好欢乐的声音来自英国的独立男子乐队 The Vamps 带来这首 Jingle Bell。嗯，欢快的音符呢还是一样的欢快哈，再加上动感的形式，乐队特有的这种动感的形式嘛，让心情也跟着飞扬起来了。年底的时候在英语国家他们都会唱出这样的歌曲了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哈。新朋友的欢迎您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特别希望在2019年的片花当中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哈。有人在问，那发语音我说些什么呢？随便哈，你们想对汽车音乐会说什么，或者是你们自己心底的愿望，2019年想做些什么都可以呀、啊，一句话越短越好，越精彩越好哈。好了，可以这个有我微信的直接语音微信给我，在你方便的时候，不要开车的时候哈。新朋友呢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家里为好友，然后呢说完这话之后呢，经过你同意的话，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大家庭当中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2019年我们有什么愿望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哈，跟汽车音乐会先走一场呵呵，这小目标是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重新翻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直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系。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 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来自菲尔乐团的《千年之恋》，这首歌曲的概念源于英国古老的传说荆棘鸟。相传荆棘鸟毕生只鸣唱一次，从它飞离巢穴那天起，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然后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最尖利的那根刺。就这样，它将临死前剧痛化作悦耳感人的声音，一生只为鸣唱这一次。千年之恋也用了巴厘岛传统的乐器钢美郎还有管弦乐结合，打造很神秘的氛围。千年之恋，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飞要和你暂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的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Oh, oh.